听话的小山羊。有一天，老山羊领着小山羊到牧场上去吃草。老山羊非常疼爱小山羊，给它选了一块山洼地，那儿长满了羊耳朵。羊耳朵是什么呀？那是一种草，山羊顶爱吃这种草了。小山羊吃着羊耳朵，又嫩又鲜。老山羊对小山羊说：宝贝，你在这里慢慢地吃，我再去找个吃草的地方。这里有个小铃铛，我给你带上，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你就赶快摇铃铛。老山羊说着，拿出个小铃铛，摇一摇，叮当叮当响。老山羊把小铃铛戴在小山羊的脖子上，就走了。老山羊走了没多远，就听到叮当叮当一阵响，他大吃一惊，心想：糟了，一定是狼来了！转身就跑去搭救他的孩子。他跑到小山羊身边一看，别说是狼了，连猫也没有。孩子，出了什么事情？ 苍蝇叮我，妈妈，快给我赶一赶。 老山羊觉得又好笑又好气，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吗？孩子，没有紧急事儿，不要随便摇铃铛。说完就转身走了。可是老山羊还没走到小山岗，听到铃铛又响了。他跑回来一看，只见小山羊闭着一只眼睛在草地上站着。 孩子，出了什么事情？ 灰尘掉进我的眼睛里去了，妈妈，快给我吹一吹。 老山羊替小山羊吹掉灰尘，再三对他说： 我走了，你可不要再为这些小事情摇铃铛了。 老山羊刚刚走过小山岗，听到铃铛叮当叮当的响，心想： 嘿，这顽皮孩子也许又在胡闹，回去看看呢，还是不理他呢。 他待了一会儿，到底放心不下，还是跑了回去。他远远就看见小山羊安安静静地在找嫩草吃。 喂，什么事呀？ 几根干草粘在我身上，妈妈，快替我掸干净吧。 老山羊生气了： 你把身子抖一抖，干草不就掉下来了吗？以后不许再拿一些乱七八糟的蠢事来捣乱了。 说完，老山羊又走了。他来来回回走累了，躺在草地上休息。他刚刚闭上眼睛，耳边又传来急促的铃铛声，叮当叮当。 这孩子真爱胡闹，别理他吧。 老山羊又闭上了眼睛，但是铃铛响个不停。接着狗也叫起来，老山羊再也睡不安稳了，他一咕噜爬起来，慌忙跑回来。呀，原来两只狗正在追一头狼呢。小山羊站在一边，吓得直打哆嗦。老山羊跟两只狗一起把狼赶跑了。老山羊对顽皮的小山羊说： 还好猎狗来得早，要不狼就把你当午饭了。 小山羊羞得头撞在妈妈怀里，哭着说： 亲爱的妈妈，我以后可要听您的话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